几个手棍儿把船搬，十里那茶间崖后山，说好婆一出在俺们赵家呀办，赵家搬起山儿，刘家毛毡，说毛地里哈卡阿巴盘油呀哈看，说毛地里哈克我把盘油呀哈看，不超了那个三圈那不好伤，我插上了那个三句，我就下天呀哈嚷，说插上了那个三句，那就下家呀哈啦，你个妈妈打你呀，你的哥哥说呀，你为什么那又把那个压了眼儿后呀，你个大大那骂你那个你不有阔呀，知道你打那个踢了起脚呀，哎，你那哥哥那想你那个你那不要气呀，哎，你该知道你哥哥那毁了脾气哟，哎，压了肚子受劲儿哟，这拉花花的呢，一个字

下那乌拉山的马鞭子儿，那个一摔轻轻啊回呀，那回口里马鞭子儿，那个一摔轻轻啊回呀嘛回口里。对吧，把那个个俩俩啥那是一拐呀水，那就是啊那要命的乖妹妹，山坡坡上扎着那个啥呀，那啥呀呀草，是呀呀的那个看见背着你舅舅呀哟吼，我在在这个俩俩啥那妹妹呀，你在那沟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东三沙那个爹了大，西三沙那个命啊，一马把那个平了船呀，请了妹子儿了不接拐上，你在你家里得了病，我在我家里忙，你上上那个有了病呀，请了妹子儿我姓少拐堂，下枪枪那个下了的我直了浪的那个伤，城上那个离了儿呀，请了妹子儿送不上你家的忙啊，扔面前那个下了你呀，桌床一脸脸羞，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请了妹子泪淡淡个跑，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请了妹子泪淡淡个跑。呀妈妈拉住呀，哥哥你的手，不想那日子呀，你不要走，你管你走了，丢下一个

呀呀那一道道庄，让走那个千里，哎呀呀，哎，一道道行。轻轻，哎呦呦，哎，我家里那个婆，哎，妻儿，你在呀吗？在那大理，你在那大理，二月里来那过窗那房，妻儿还丢下吗两条钢，生意买卖那听个丁呀，对对的儿女睡呀嘛睡着呀，孩儿的妈妈哟，家少房常说对呀，可怜我国光睡呀嘛睡了香堂，孩儿的妈妈哟，国光土前那八路香，对对那儿女那随后岗，撒爹烧酒那地皮蛇呀，收下那自毁乱呀嘛乱放肉，孩儿的妈妈哟，四月里来那四月八，孩儿送在那外婆家，外婆外爷嘛疼爱懂呀，五娘的孩儿，外婆外爷你想他，孩儿的妈妈哟，孩儿的妈妈哟，大花挂机，哎呀，敲了头上我。哎呦

拉了哥了哥的手呀，把哥哥送在那大门口啊，把在哥哥打了帽子口，小妹妹不放哥哥的手，止不住那个傻了吓的泪带带，一抖一抖我吓得流啊，哥哥你走心苦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有两句那个指了想的话，哥哥那记心头。小发展呀，五年山西上呀，那早哈那年的景，有了钱的那有钱的娘们的厂，受苦的人一个一个傻傻可怜，二姑舅早来那一番心，他说是那些口味后手的长，我了又想那我要行走了口的味，又怕那雨里不压那悲窗，妹哎妹妹哎，你不要给哥哥我哭，你哭的那个哥了哥，我心要奶奶七上八下铺马乱走，心上不好哄，天走那个火了海，这五国火苗别从那也了不炸，把走写了口穷人的日子，这实实在在没办法过。妹子开马来，妹子你开马来，说叔叔那个的哥哥把门拉开，哎呀哥哥给你体会那摇了腿腿来嗨嗨，姑哥那拉得干夜里冬来呀，哈斯噜噜噜呀哈嘿，夜里冬来呀哈，嘎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夜里个冬静静静呀咿呀呀，哎呀呀呀呀咿呀呀，关明灯呀关明星呀，那稀溜溜溜扑啦啦啦，嘶噜噜噜盖关盖关，咕噜噜噜呀呀哈啊呀强，我了想那个美了美接不上你的面，摸了眼那个不忙，哥哥你今天晚上来，哎呀洗在身上笑在那美美的脸，姑哥那拉得该里个东来呀哈，嗦啰啰啰咿呀哈嗨，夜里东来呀哈，嘎巴巴巴一巴一巴棒啊，夜里个东江江江摇一摇摇，哎摇摇摇 呀咿呀呀，官庙当呀，官庙行呀，稀溜溜溜，扑啦啦啦，苏噜噜噜，该管该管，咕噜噜噜，呀呀啊呀天。呀啦婆婆那啥嘞，咋哈俺呀那高发了叉叉不懂哎哈哈哈贴呀没那贴起好哎呀叫了啥刚哥哥打了牙套，牙齿那个樱桃啊，把树呀那栽，又叫那朋友哎，慢哎，慢慢来。哎呀喊了多哥哥你多了人难喝个丁丁那头发哎哈哈哈白个那桑桑的牙求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桑桑白脸脸你叫哥哥咋三半半那个开花六半半那个黄哥哥那然后那个又年轻哎呀上了墙里撞吼了吼撒嘿嘿啥呀嘛刮花大黄当啊那个瓜子哎哈还还大呀那大忙喂带了当那个乌鸦哎哈还还哥哥哥哥哥哥多会儿那来啥光二月儿里国窗哎还还放三了妹妹俺长一根儿黄呀嘛黄头上黄头那个上嘞哎还还还绿呀嘛那绿咋刚啊戴王衣裳那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哎呀那个哎呀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哟戴王衣裳那乌呀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五元里五段哈哈哟叫了你那个庄子哎哈哈哈抱呀嘛抱啥他白他那个哈他他他他他他他堵了啥哈烧还不如那个乌 呀，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口水下，哎呀，那个哎呦，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哈哈哟，还不如那个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哭呀嘛口水下。过了八大了年头，一哈哈哈天。我抢那个列车哥哥来我家拜上一回年，一进那门把腰弯，左手那拿来那右手餐，乃是一呀喊，咋兄妹还让拜的个什么哈你乃是一呀喊，大了院十了五都花哈大，我和我那个列车哥哥去管哈大，西瓜哈大哎红汤汤，白菜还等哎我个洋洋，韭菜还大哈哈哈夸个脏脏，那月水大水个方方，茄子大紫洋洋，那牵牛扒了那火瓜灯，龙儿灯买上了粉儿灯，花桑桑老虎灯啊，十尾风啊，油腿白尾狮子灯啊，三大警察跑大灯灯类似一样，还有那突起火带跑乒啪乒啪俩炸弹呀，乃是一样，嘿嘿。 说太阳呀嘛哈来不够啊呀，够么呀好找家那娘家那个嘟呀哈猫，个嘟那猫上那就灰毛绿绿跑，哎听说我那娘家嘛请来呀哈哈哟吼嘿，谁给我那拉绿包娃呀，娃们呀好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谁给我拉个绿酒包了娃酒啊，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哟嘿，哎个呀二一二呀，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哟嘿，哎，房里那雨 别他那营养这俩世界，刮风那下雨这老头铁，哎，一穿肉腐在这大垃圾，哎嗨。 就地开主人请啊是喝酒来，世界满街客呀还爱在哪里哪里坐嘛，那是一呀还一字月前世爹等那后世庙，找见主人家的打了酒瓶，大喝烧酒不给喝呀，小烧喝的怪过疼呀嘛，那是一呀还一字月，太阳上来那一点花，照见主人家的洗了酒瓶，因为花却咋浇了一番清，这二人下好嘛浇了一番清，那四喜来财嘛浇了一番清，那魁首五夺嘛浇了一番清，那六六大爽嘛浇了一番清，八仙清寿嘛浇了一番清，满山豆芽嘛浇了一番清，一条扁担那软溜溜，担啥活命啊下苏州呀嘛呼嘿，苏州爱我的软活米，我爱苏州那大闺女呀嘛好嘿，二人相好嘛呼儿嘿，四喜来财嘛呼儿嘿，六六大寿嘛呼儿嘿，八仙请寿嘛呼儿嘿，烧酒那棒子呀哈嘿嘿，水嘛一呀嘿，血软那个破嘿嘿，后软腿呀呜哎哎，酒坏君子水坏喽，圣贤出不了酒的口，我劝那先生哎哈哈哈少饮酒，二擦擦酒菜那张了爸爸，好不容易咱们遇到那一了大大，这杯杯烧了酒呀你记下，记下这烧了酒咋好呀好拉花，一杯杯烧酒那几点点那个菜，感谢咱主人家的好招待，我吃的那补了好啥子那来，我请那主人家里多了担待， 乡里头落来连连傻笑，自不住想唱个妈了喊叫，喊了